总与当下在同一刻度重叠。在夏天，我穿过大街小巷，车水马龙。在夏天，我听见人声鼎沸，万物欢腾。我在夏天，我爱夏天。这里是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新资讯，音乐好心情，音乐经典动听，资讯新鲜实用。您现在收听的是品味1033，越来越动听。 早上好，7点钟的时段锁定收听的是品味1033，越来越动听，送给你很多动听的好歌曲。喜欢温柔的人吗？我身边就有女孩子说，越长大越喜欢温柔的男孩子了。可能还真是每一个人的情况不一样，每一个人在不同的年龄段喜欢的类型不一样，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，你在不同的年龄段喜欢的类型是什么样的呢？又或者交朋友的时候，好哥们儿、好闺蜜类型有过变化吗？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吧。当然，一直都陪在身边的人，不管岁月怎么流走，不管这个世界变化了多少，你们都在一起成长，这样的感情真的是要好好的珍惜了。想到了谁呢？好了，可以来边听歌边想，在这里温柔地送给你很多好听的歌，会听到柯以敏的一首《温柔的拒绝》。 假如说我能签上一份给你 在暗里绽放，是我为你轻放，梦里沐浴清香。不管多远的地方，我们还能分享一样的月亮。 时候都认

人告诉我，原来不是我想象，不要回来，你已经自由了，我已经自由了。 年纪大了一点之后，很多人都学会不把情绪太明显的表现出来，不把心情写在脸上，但还是有很多人是挺难做到的，特别是在熟悉的人面前就更不用伪装了。开心的时候笑，不开心的时候想哭就哭，想安静一下就自己待着，每一个人的方式不一样。你呢，是一个心情会写在脸上的人吗？希望今天的你心情还不错。 可以让我把你留在身体里吗？即使你把以后的路都走错，我和你怎样的幸福过，我都会记得。可以让我长时间的凝视吗？和你住过临街的某一座，明天就要拆掉了，我们跟坍塌的楼梯一起消失了。我们幸福过，你给过我，可当时我多幸福，你猜不过那些快乐都只是一个存在。我们幸福过，几次反复，不是在永远的心也会不苍老了。可以让我都不要再想起来吗？像一头秃鹫粉睡在遥远荒漠，我和你等待一起长出白发，还会有那一天吗？可以让我变得更加的平淡吗？平静地想起你在我视线中的错，你让我努力地疼爱过，幸福过就足够了。我们幸福过，你给过我，我当时我的幸福，你猜不过那些快乐都只是一个存在。我们幸福过，你给过我，感情会记忆几次反复，可是再永远的心也会不苍老了。可以让我变得更加的平静吗？平静地想起你在我视线中立坐，你让我努力地疼爱过，幸福过就足够了。 我都醉了，灯光在我眼里都模糊了，

世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，品味引领三三，我们都为听了。 小虎队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，听好听的歌就像品味一杯茶、一杯咖啡一样，不同的人会品出不同的味道，不同的人喜好也是不一样的。能够遇到你喜欢的那首歌，就是一种缘分，也许就是接下来这首陶晶莹的一首《Blue》。

也不要问目光交错的一瞬，就注定了今生缘分，自己可以见真心。春雨尽，秋风也恨，乱乱纷纷是红尘，浮浮沉沉，似幻似真，心知雨夜的结局也只是飘随风不停，心难平静，灿烂不过梦境，翻手是雨，覆手是风，却难握住几分真情。漂浮不停，点丝浮萍，真爱不过泡影，落花有情，流水无情，沧桑之后是真情。 在安抚夏天，我很闲，刚刚正式失恋。他说分开几天，誓言和口袋里的彩券，你想哪一个可

沉睡是幸福，清醒太痛苦，我要的话句句是绝路。 誓言谎言，李翊君。有人就说了，他的生活当中不能没有好歌曲，他的手机里就不能没有歌，甚至在睡觉之前不听会歌都不知道该怎么睡着。音乐在不同的人生活当中可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，有人觉得可有可无，有人觉得不能没有。可是在这个世界上，到处都可以听到音乐，或好听或不好听，缺少了它会显得有点枯燥乏味。很高兴你愿意过有音乐的生活，接下来我们就在这里继续来一起享受好音乐。一首老歌，由黄明的一首《花沙》，稍后还会有更多精彩的节目，锁定收听1033，不要走开。 记忆里的湖泊色中沙，藏着你我多少年华，曾在屋顶结下的誓言，被风一吹就落下。那些不分场合的情话，拥抱之后生根发芽，分的不舍以为能到达，困在水里才害怕。一身人情反复纠缠的牵挂，空荡的心需要解答。随风起舞的残花，不停追逐的黄沙，多大代价才能挣脱思念的篱笆？近在咫尺的天涯，在你的脚下，下手之花花开的潇洒。这不分场合的情话，拥抱之后生根发芽，奋不顾身以为能到达，困在水里才害怕。一生一世反复的牵挂，空荡的心需要解答。随风起舞的散花，不停追逐的黄沙，多大代价才能挣脱思念的篱笆？近在咫尺的天涯，在你的脚下，下手之花花开的潇洒。窗台开满多美丽的花，你的笑容却更优雅。无论窗外骤雨多猛烈，却带不走一缕霞。 一点光能够寻找到出口。泪它匆匆留给我，内心所有坚强无法口向无话不说，想要跟着你又怕被操纵，我想问为什么却问不出口，我装得很冷漠却只是受尽折磨，害怕哭一醉却很难回头，谁看出这样的女人内心里是脆弱，一半梦一半琥碎，一生都寂寞，能不能看遍世间换一些感动，承认吧我也需要更多的欢乐，睡吧白天的伪装卸下来是脆弱，你的笑你的眼光快把我淹没，明白后又能如何不愿意放手，忍不住也有人只去唱这首爱歌，谁懂我，被操纵，我想问为什么却问不出口， 京东名著魅力三合，品味1033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，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， 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份回忆，我的故事我的歌。